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长，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月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月乐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该有他，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端，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小底大磊刘航宇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876号，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大家伙是常来常往，热热闹闹，邻里关系正经的不错，一律爱说爱玩的主。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隔壁胡同啊，有这么一位频繁的收到家中监控弹窗的报警，查看之后却发现一个大秘密。 什么秘密啊？ 我们为什么会喜欢惊喜 啊？这俩字搁在一块儿，咱分析这俩字啊，惊喜，只要是喜，不分男女， 嗯， 都喜欢，谁不喜欢高兴啊？对不对？就是意外的喜，就是这个没想到的，对吧？所以突然间来的高兴的事儿，谁都喜欢。我觉得啊，无论中外，只要是人都喜欢惊喜。 但你有没有深挖，就说人为什么喜欢惊喜？为什么有的事儿不能直接告诉他有或者没有，或者是怎么样？怎么 他这个意外的这个容易就是加剧，就是这个突然间心跳加速吧，这个容易翻倍， 啊、 这刺激的感觉、 哎。就是说，对于有把握的事情，人们更喜欢不确定的。 虽然我不知道这理论，但是我认为啊，就是这种情况一出现，出现一种多巴胺。 哦， 这个词汇我不知道，但是是不是适用？但反正我觉得这理论就是这，我个人 波动， 哎，对。这种波动呢，是让你的一种喜悦的心情就翻倍，所以为什么人喜欢惊喜呢？就是我没想，因为在意料之内的这种分泌就少， 哎，他有准备， 就兴奋度不够，明白吧？ 刺激不够， 哎， 有点道理，我觉得 这种生理反应对人类，整个人类，它都是有好处的。 这行业长大以后呢，他就喜欢那些不确定的事了，他喜欢创业，今天赚了， 哎，兴奋， 哎，平了， 哎， 号赔了。 他觉得这忽悠忽悠的特带劲， 哎，要就是过程，你知道吧？ 没错， 经常呢还跟别人说呢，生活呀像一块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 嗯， 特别的惊喜。 你平时呢也喜欢制造惊喜，你比如说媳妇儿过生日， 哎， 让他意想不到， 佯装跟他吵架， 哎，实际上一扭头啪变出一朵花来，哎， 对对， 家里摆一个蜡烛的新阵， 然后还给他营造沙滩， 嗯，在家里营造沙滩，买猫用的 猫砂呀。 这东西好买呀，是吧？尽头。 对呀、啊，就尽头啊，摆上那太阳椅。 对， 啊、 再者说了，这种环境，就是这种氛围啊，它是只能看不用用的。你琢磨琢磨，你摆上之后看完他，他媳妇儿他高兴啊，他不会真到沙子里夸 不是 挖坑去。 不是，我媳妇儿看见猫砂高兴什么呀？ 不是，关键是你把你给媳妇儿买那项链藏在猫砂里边， 哎、 让她去找去。 你媳妇儿跑啊哇，跑完之后那种惊喜感哇。 那一周年的时候，你给媳妇儿特别准备了一周年蜜月， 啊、 带着她去三亚。把你送给他的那个大克拉的戒指藏在那个沙子里、 嘿，是，但是你就忽略了沙子有流动性，你搁在流沙里了， 赶上那有潮汐， 就别提了，好几十个朋友帮我刨啊，就刨着没有， 刨着了钢镚，刨着了这个啤酒 墨镜，对， 哎，墨镜，对， 钥匙， 哎， 还有那个手串， 好，结果呢，这一样 扇面， 小花这太难了。 真是，都恨不得拿那占卜的那个什么，对，摇挂了都，最后终于把那戒指给你 找 出 来 了啊！ 才发现不是自己那个，但是你媳妇不知道啊，她看完很惊喜了，但你已经很意外了，知道吧？五克拉变成一克拉的， 刨了一整天， 好家伙， 总算给你刨出来了。这媳妇高兴了，戴俩戒指， 你知道是挖这点沙子，两卡车都没装下。 唐宇他喜欢浪漫，喜欢惊喜， 这样的男人也招女孩喜欢， 对。你有没有发现你招女孩喜欢？ 对啊， 没有啊。 其实好多人在暗地里老那么盯着你。 是啊， 你是没留神， 就是老是拿你当范例，跟家里老公说呀，你瞅人家那航宇， 来， 那几个男的都急了，你知道吗？ 组团窜我一顿， 你跟他过去，你跟他过去。 哎呦，你可别瞎说！就是你们这一类人呢，我也挺羡慕的啊。嗯、但是我跟你们不是一类人，因为我这人不喜欢惊喜。我是那种，就说你要是给我买什么生日礼物，你最好告诉我你买什么，或者我直接告诉你我要什么，你再附加一个你的惊喜，这个我可以接受。 就是说你的这个要求很明确，是吧？ 对对对， 达不成这个就不行，是吧？ 还生气。当然这不是我现在单身的理由啊。 但我觉得这是 也差不多吧， 只有你这么认为。 隔壁胡同的丽丽的男友跟你是一种类型的人。 他怎么了？ 他给丽丽准备特别的惊喜，结果呢不巧被丽丽提前发现了。 那就说明啊，这个其实他虽然想法好，但办事不够周密， 哎，段位不够。 对，一般这种情况啊，他一定是策划特别谨慎， 嗯， 藏着盖着。 人家航宇是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 哎， 一个大 PPT 标题就叫做什么来着， 论让媳妇儿惊喜的可能性报告策划案， 可能性， 可 行 性， 可行性啊，可行性， 可行性报告 啊， 往里面有媳妇儿的用户定位， 精准定位， 对， 爱好、兴趣、身高、裤长、 性格， 哎， 你要买衣服的话，你给媳妇儿买准了， 对呀、啊， 画像给媳妇儿画像， 而且做出了几套方案，谁这在哪儿盯梢，谁在哪儿监视，你如果第一套方案怎么办，然后备用方案什么， 还有你个人的一个情况介绍，完了你的优点、你的缺点，你的竞争者的优点和缺点， 嗯， 我还有竞争者， 求婚的时候嘛， 对，第一现场、第二现场、第一方案、第二方案。 我听着像作案的， 一共是四个现场，六套方案。 对 啊， 任何一个环节断了，第一方案实行不了， 对， 第二方案就得赶紧跟上。 一个问题出现就得推翻，重新做。就是因为这么细致，才能不被对方发现。 隔壁胡同的那位男友呢，就是悄咪咪的跑到他女朋友的家里，想给他摆一些特别的阵法。 就是说，就跟你弄的那是沙子，那是一样的。 他也是弄的什么蜡烛啊、鲜花啊。有他的设计吗？ 不是，他要干嘛呀？ 就是求婚啊。 他怎么还让他媳妇发现了呢？ 你想想，你要是个女的，你回家的时候刚脱鞋扒完靴子，完了突然间灯一亮， 这不是我们家 黑灯多的，好家伙，这女的眼神够好的，这门不开灯， 这鞋还特难扒着靴子，咣当扔地上一只，正要扔第二只， 开灯越位以这是信号，知道吧？这咣当咵的开灯， 正要扔第二只的时候啊， 想起来了，楼下心脏不好， 楼下正要扔第二只，灯亮了， 吓坏了，肯定得，你知道吧？ 满地的这个鲜花蜡烛， 哎呦， 就是大红心儿， 大红心儿，有牛栏山没有？ 不是红心，红心。小花，你也是这不能加儿化音，红心不是红心儿、 啊？这么大朵一玫瑰花， 那有那么大玫瑰花吗？ 这玫瑰花是不是变异了？对吧？ 一大把的玫瑰花， 对，没有一大个儿的。 然后先跳出一男的， 好家伙， 再跳出四个男的， 嘣嘣嘣嘣。 再调出六个男的，有阵法的， 干嘛呀？这是 再十二个女的出来了， 这种民族舞。 当时你女朋友那个、 我们新疆好地方哎， 这电话号码110都快摁下来了 啊！一看都认识， 这是要求婚的，每个女孩都明白， 啊、 这肯定到现在这个场面，她不是 玩桌游， 对，不是桌游，这肯定要求婚的。 嗯， 大家在一起后， 嫁给他，嫁给他， 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挺让人感动的。你别说，丽丽的男友呢，正在家里布置现场 啊。 可是没想到， 怎么样？ 丽丽他们家呀装了监控， 哎呦， 这监控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它能够进行一个提示，家里只要有些变化， 这不是特别的功能， 每个监控都有这功能 啊，真的呀， 真的。 对，你小花没的，你们家没有这 安监控？ 哎，但凡是为了家里防盗安全或者监视点什么东西的，它都有这功能，就跟是防盗门就会报警一样。 哎，那我问你，家里养个猫的话，这猫要是窜上跳下， 它也会， 也会， 岂不是老在报警？ 对， 是啊， 我们家那监控就天天报警， 它会刻意相对回避那个猫一般能够到的位置，装了摄像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它会找一个猫不经常去的位置，它搁那搁着摄像头，你明白吧？ 一般摄像头都会放的比较高嘛。那么假设咱们说放的很高的话，那猫在底下溜达， 照 了就会有反应吗？ 对，它一动就会有反应。 嗯。 就闪弹窗吗？ 要不然这个摄像头起不到作用，你知道吗？ 哦，所以这 你讲话了，我按一警报不会响，不出声的警报。 哦、 对，你叫它有什么用啊？ 那我觉得还不够聪明，它应该完全能够识别这是只猫，完了就不响了。 就是来责任的解决这个问题， 听说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就能实现， 对吧？是不是我聪明？我是更英明一点吧？ 人类那个科学家已经走到你前面了， 你老打扰人家的谈事儿，这不好。特别是一只猫，你说它也没什么责任感，是吧？啊、你得识别人。除非你们进行一个大型凶猛动物，那边鳄鱼到你们家去。 这个，你这个思维啊，已经跳出三界外了， 不在五行中啊。 当然了，他们家的事就因为频繁报警，让那女孩引起了重视。 怎么着，是狗子在拆家吗？一看 还是家里进别人了。 对呀、啊、 赶紧打开手机看看吧。 你看啊，一男的猫腰、 啊、干嘛的，这是 种水稻的。 他们家这个环境适合种水稻吧？ 他那个姿势就是猫着腰走一个走一个，但是仔细一看，嗯，这不是我男朋友吗？ 干嘛呢？ 摆蜡呢。哦，还有花。 我们家没事儿啊。 这是要…… 哎，小花，看到这儿，这姑娘还不明白，智商堪忧。 没有，这姑娘乐晕了。 看着看着，当！ 还有求婚。 哎呀，行了行了，那我放心了，我放心了。 担心嫁不出去是吧？ 这还有危机意识。 他就估摸出来男朋友是要求婚了。男朋友以为是一个纯粹的惊喜，但是从丽丽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毫不意外。 嗯， 哎， 进门的时候就憋着乐， 甚至可以给她男朋友一个惊喜。 哎，反吓他一下。 哎，把这些机关进门他先撩开，在这儿呢，看见了吧？你看这儿，我找去了，我知道这里有吗？ 有。这里呢？ 有啊！等一等，等一等， 我没准备好，今天我不求了。 别介，摆成这样的你不求，我这 赶紧跪，赶紧跪， 我这心里都 跪跪跪。 对， 我已经要答应了啊，你可不能不求，咱可说好了。 我已经预备好，哎， 在一起，在一起。 这个丽丽比这个男的还激动，在一起，在一起。 进门就喊在一起， 进门就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哎，你说给这男的一个惊喜怎么样？ 好家伙！ 当然，丽丽不是像咱们这样啊。他还是装了装， 丽丽心智还是很成熟的， 很成熟的， 假装懵懂， 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懵了， 就是该喊还喊，哦，该晕还晕，该乐还乐，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说，丽丽还是很聪明的，明白男友的这份心思， 嗯， 也成全了这份浪漫。哎，生活嘛，难得糊涂，浪漫的开端，这就是幸福生活的起点。 对，了解真相了，只有身体里的多巴胺。 这事确实是个真事啊！浙江义乌一女子在家中安了监控，没想到这天却突然频繁地收到监控的提示，每隔一两分钟推送一次。女子本以为是家里的狗子在拆家，打开监控一看呀、啊，原来她发现了男友要求婚的秘密。我就不知道航宇，你有没有这么细心，会想到就周围有什么监控啊，这些隔墙有没有耳啊这样的？ 我一般干这些事儿的时候还是比较细心的。 对对，从来没让警察发现过。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我是吴京。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岳鹏英明上台鞠躬。 Show time！ 女友在马拉松终点穿婚纱等男友，不料男友退赛了，女友被放鸽子。哎呀，咱们到现场看看去。你觉得人行吗？ 行啊，你都问我六遍了。 那你说我主动好？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这么跟我商量。回头我也爱他了啊！ 你爱他干嘛？您这脾气秉性有我这么温柔吗？ 啊啊、没有没有，瞧您这脾气多好啊！ 哎，这往这边往这边躲躲啊，往这边躲躲啊！这一会儿这该有那个到终点的了。 你看你都快站在中间来了， 怎么了闺女？这是就是在这儿是什么意思？这是啊？ 他喜欢的一个男生参加了这马拉松比赛，跑到终点的时候，他呀就想哐当一下。哎， 干嘛？ 就是那个 给人跪下、 不是，就要求那个男生啊当个面儿，哎，求个婚。 谁求谁婚啊？ 这听着呢是向我求他，实际上啊，您不了解情况，是他早属意于我，其实是他向我求婚求了很久了，但是我一直没有答应。嗯，我认为应该给他一个难忘的回复。 我说这不是演讲、好家伙，这个就是说了多少形容词了、 可能您不信，您看我这个 姑娘， 这个就是我男朋友、 啊， 当然您别看这个赛段他测试比较靠后，可是他还是有 实力的。您没看到他，看他您就知道了，跑起来啊特别潇洒，两腿倒的，就这个大腿带动小腿向前跨步。不瞒您说，谁看谁都爱。您是 万人迷 啊？对对对，您还没看着呢。 哟，万人迷不是那个听他们说相声的吗？ 所以你就知道了吧，我男朋友怎么会跟他一块谈恋爱呢？ 就是的， 我男朋友一点都不喜欢万人迷啊，他喜欢大狗熊。 好嘛，他喜欢双簧。 哎，这个不开始了吗？那头？ 你看、 啊、那头啊。我跟你这么说吧，40分钟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哦、 你知道吗？ 那咱到早了，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看我照片，您看这是第一次我们俩见面，他请我喝奶茶。 哦，给你，请你喝的什么？芋泥波波奶茶。 哎，好像就是这个，还有什么红糖什么波波之类的。 红糖鸡子挂面奶茶， 这是坐月子奶茶吧？ 专用吗？这是什么时候、啊？ 这下班他接我。 不是，这姑娘，我有一问题、嗯，你每次出门都得带一拍照的是吧？ 哦、手机就行啊。 不对啊，那你们俩在这吃这羊蝎子，我看这都有，怎么这边上谁给拍的？就是你给拍的。 是他是他，我们已经适应了有他。一开始我跟这个男生在一起有点尴尬，因为毕竟刚接触嘛，有点不好意思。有他以后活跃气氛。 这闺女，我问你，你气氛吗？平时 我可气氛了。我要不是说这个城府深点啊，学识高点啊，修养好点啊，我早跟他翻脸了。 但是我们俩关系就是特别好，也不知道他看中我什么了。 你确定你男朋友就是参赛了？ 确定了，因为出门的时候我还叮嘱他了呢，能跑第一就跑第一，跑不了第一就别跑第一。我还盯着 你这个跟那个瘪玻璃罐比鼓玻璃罐瘪的意思是一样 呀。大爷，您绝对是经常听相声的。 你男朋友叫什么？我在这上面查着，我看一眼他多少号。 李文慧。 李文华。 李文慧。 李就是木子李。 木子李。 文慧就是史文慧的文慧、 啊、你说史文慧我不就知道了吗？真是 人旁边人都问你们呢，说一会儿一个什么史文慧，一会儿什么一个李文华，都是谁？ 你看看， 都是万人迷的晚生后辈。 对对对，闺女，你这大冬天的穿着这样，你不冷？ 没关系，冷就冷点了，只有这样才能考验我们俩的感情。 你看看这闺女，你这玩意儿哪儿找去？你 而且这几天吧，天气还挺好的，比前几天强。前几天大温降风的，那根本就或者说来就来。 喂，这个风大闪了你的谁头了都？ 怎么了，大爷？ 这话说的都，那叫大风降温了。哎呀，真是。行了，哎，看，这头一个哎，冠军已经来了啊！ 呀，李文慧，你哎，不是， 二一个这是 李文慧， 李 是，哎呀，没关系，他是业余的票友运动员。 业余票友运动员就比业余还业余是吧？ 这票友 哦，就跟着混的，是不是这意思？ 他还是坚持跑了好长时间了， 对， 而且呢也是有天分的， 对， 您就瞧他那大长腿，1.8米的个儿。浓眉大眼，这个目若朗星， 鼻似悬胆， 对， 口若悬河， 口似涂朱，就这么点词儿都记不住。我让你听听万人迷，听听万人迷。 而且呢，最难得的是对我一片真心。 你 是一开始我一点对他一点儿没有往心里去，姐妹们都说他怎么好，我真没往心里去，特别没往心里去。后来吧， 就特往心里去了， 闺女啊。我呀，不是在你这儿听诉说革命情史呢，啊，我给你个建议，你男朋友1038号，你知道吧？这个按这个秩序册这号来讲，他属于业余组啊，这你别见怪，他肯定在后面呢。你这多冷啊！你要不然你先找个地儿，你先暖和暖。 关键是大爷，我就觉得您就不用忙活了，因为啊，我想在这儿静静的等待，让他没有任何防备。就被浪漫撞了一下腰的感觉， 对， 来了以后看得我眼睛一亮，头一炸，哎呀呀，倒退三步，说是你，我就要这种感觉。 你这个小伙伴啊，评书听的不少， 哎，是， 你看，哎，你看又有人跑过来了，你看， 不是， 哟， 其实我今天这样，我已经算狠了吧？ 啊，糟了吧？ 不是，我真的平时很腼腆的， 对， 小姐妹知道。 你别冻着，我是不是给你配上点这羽绒服、啊、 这天儿怎么到下午越来越冷了？ 多新鲜呀、你看场地就剩咱仨人了，那大爷都快拧住了。 那是吗？那个 哪个？ 是 那肯定不是 那个 不，那也不是，那是我们收旗子的工作人员 啊，都到这份上了，不是咱们错过了吧？刚才聊天的时候 没看见呀？ 啊， 大爷给你问问去啊！喂，啊？ 怎么了？ 啊？ 这怎么了？ 行吧，先挂了吧。 是晕倒了。 哟、啊、你可挺住啊 闺女。啊，李文花 大爷， 他 大爷， 他中途退赛了。 哎，啊，退赛了，不能够吧？ 哎， 狗狗，你退赛了？跑不动，回家了？ 你怎么这样？你怎么？ 把家伙拿过来！ 真是呀！ 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是个男生吧？跑马拉松都跑回来，你知道吗？他在这一直等着你呢。 我不知道。 你什么不知道啊？拿着那么多那个的东西等着你来求婚，你愣跑不到终点？ 我不知道。 你什么不知道啊？你那么笨呢？你现在快点来！ 我不知道。 现在快点来！ 我不知道你们在哪儿啊？ 在终点。 哦。 他那边过乌鸦呢，好像。 闺女， 不干了。 闺女， 那么多人看着我呢，还有人给我拍照，还有人跟我合影，你让我怎么收场？ 行了，闺女，你看这微博热搜，这是你吗？行了，大爷，我这辈子就想上一回热搜。 你算上去了，我怎么办呀？您把这头纱戴上吧，您等等吧，我不等了。 啊、你看，你这还…… 你倒是拉住我呀！ 穿着婚纱等男朋友，不料男友退赛，女友被放了鸽子。其实呢，这生活中每个女孩都是喜欢浪漫的。要说一个女孩用这种方式，用这么浪漫的等待来决定和一位男士步入婚姻的时候，那说明这女孩心里一定是认定你了，一定是决心跟你一起接受生活考验了。可没想到这男友没来。这男友是诚心的吗？经调查不是。 这女孩的男朋友呢，就知道这消息之后赶紧就来道歉来了。 我不知道啊。 态度还特别真诚。 我不知道啊。 拿着鲜花，拿着键盘，哎，就会说一句我不知道啊，我不是诚心的，我真的你多多原谅我吧，就这几句话来回说。哎，反正呢本来是想给男朋友一个惊喜，结果呢来了个惊吓。 小柱，你希望有一个女友是这样的吗？ 哎呀，如果要是有一个女孩拿着键盘， 不，穿着婚纱等你 啊，穿着婚纱啊，那有什么不乐意的呀？ 哎呦，正中下怀了是吧？ 真是的， 怎么就没有这样的人出现呢？ 对呀、啊，连婚纱我都没看见，别说姑娘了。 哎，那你怎么不干这事儿啊，小花？ 啊，这个事儿、啊、 别解释， 哆嗦了。 你怎么回事？ 不同方式就不一样。 对， 我就希望这个男士呢穿着 婚纱 礼服，在终点可以。我、 哦、对， 没这意思。 对， 就是他掉个儿，他跑步去，他男朋友在终点等着他，他中间退赛。 对， 哎，想想就觉得 有 意 思。 但是我确实得提醒一下啊，年轻的朋友们，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要总是一方付出，那可真是太累了。听了这个事儿以后，洋洋说这个故事代入感很强，我已经开始生气了。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欢乐明媚的小院儿，尽是情意。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2022 华丽阵容 未曾改变，小李、 英宁、 王大磊， 还有街坊们。 2022 娱乐72变加强版， 重磅来袭。 首播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重播下午4点到5点，凌晨2点到3点，触动你笑的神经， 还是我们仨。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住在北京，爱着北京，聊着北京，念着北京，街坊们，上半时段的娱乐72变节目，咱们先说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京剧教师刘航宇、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另外，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回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有空的话还可以顺便搜索一下底小花的听听号。嘿，听听这杠铃一般的笑声。补充一句，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娱乐72变微信公众号，多联络，多接洽。 大

文化娱乐最前沿，八七六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八七六资讯，我是小东。今年北京演艺集团重磅大戏接连上演，多样艺术门类精品剧目是新春佳节的一份贺岁好礼。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中国杂技团创排演出的杂技剧《呼叫4921》昨晚登台保利娟。这部剧以动人的情节、惊险的杂技、酷炫的舞台特效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明天登台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老舍创作的这部五幕讽刺喜剧讲述了主人公厉婉成用并不高明的骗术到处行骗，而他周围的人物麻痹轻信成为了他获取功名利禄的道具，直到事情败露，骗局被戳破，骗子才被绳之以法。著名相声演员苗阜将扮演骗子厉婉成。话剧《鬼街》本月15号到16号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首演。这部剧以话剧为基础，同时融合戏曲、音乐剧、曲艺等多种艺术元素的舞台剧作品，由著名演员侯松岩主演。故事以北京美食地标鬼街为题材，跨越30多年鬼街发展历程，讲述了一段北京不夜美食街的传奇往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制作的儿童音乐剧《冰墩墩雪融融之冰雪梦》将于本月15号、22号和2月12号、13号分别在东土影剧院、石景山文化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讲述了冬奥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的好朋友冰闪闪和雪暖暖守护孩子们冰雪梦的故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创演，根据著名作家叶广芩同名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儿童剧《耗子大爷起晚了》将于本月20号到28号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驻演14场，以儿童的视角赏京城韵味，带观众追忆美好童年，感受自由自在的纯真童趣，是一部老少偕宜的剧目。由姜思义编剧、严瑞导演的一部原创京味话剧《大灰斑》将于本月26号到29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邀请到纽标周华斌出任艺术顾问，王若浩出任文学顾问，艺术化的再现了200多年前灰斑进京的风云过往。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崇文门外大街到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方向，还有祈年大街南向北方向，东交民巷东西双向，大华路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猛。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和美善。希望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越办越好。